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92集《一缺大佬》。杨飞不上台这件事，除了那个工作人员，并没有跟其他任何人透露过，连主持人都不知道这件事。他以为最后是杨飞，都已经准备好了说辞，看到这一幕懵了一下，才开始圆场。 原来 OST 战队这次杨神跟岩都不上场，看来是要给新人机会。当然我们相信 OST 战队依旧能以最强面貌出现。 观众席上，杨飞的粉丝已经开始浮躁起来，微博也在躁动，无数粉丝在看到杨飞没有出场的时候，就去杨飞的微博下面留言。晴闪这五个人跟 WAT 战队的五个人都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，教练就捧着个笔记本，戴着耳麦在晴闪他们身后走动。现场粉丝的反应过大，教练本来担心晴闪的心态会有问题，可是看到他面色比他还平静之后，愣了一下，想要安抚的话被他吞入腹中。他咳了一声，然后开始给他们安排接下来的卡牌战略，两个战队一局定胜负。尤其秦闪他们五个人没有磨合，教练说不紧张不可能。 秦小姐，你账号上有什么卡牌？ 教练拿着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今晚能对战对面卡牌的组合。秦闪一边登录自己的账号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开口回答，哦，满的。教练虽然惊讶，但也理解，秦闪作为第一代成员，满卡牌可以理解。不过也挺奇怪的，秦闪单方面宣布退役时，三张神牌都还没有出来，他哪里来的满牌啊？秦冉这边在登录账号，九州游比赛直播官网就给了他电脑页面一个特写镜头。场上其他人都在职业赛上出现过，包括小鱼，在以往的比赛中虽然没有上过台，但也作为替补在台下。只有秦冉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新人，还是 OST 放上来的新人，神秘性十足。导播直接拍掌就让人给了他特写，解说员拿着话筒，心里骂着，嘴上却是微笑道： 哈哈，让我们看看 OST 这位神秘的女队员。大家应该都知道 OST 战队曾经有一位叫孟欣然的女队员，手速啊比易静明还快，不知道呢她是不是 OST 战队挖到的另一个孟欣然。 解说员说再说，观众席上陆兆颖看着大屏幕，他听着周边粉丝不满的声音，手心也攥着汗。按照这个程度，秦冉这一局要是输了的话。程俊坐在他身边，不动如山地看着屏幕，只是搭在扶手上的手指不断地敲着，似乎有些不耐烦。 俊言， 陆兆颖试图缓和自己的情绪。 你说秦小冉的账号是什么？多少星呢？到至尊了没？ 跟秦冉打游戏打了这么久，秦冉从来没有曝光过自己的账号。程俊往后靠了一下，没有说话，导播给的依旧是秦冉的镜头，他只是一瞬不瞬地看着放大的屏幕。陆兆颖也没有觉得程俊会搭理自己，自顾自地开口： 秦小冉擅长辅助卡牌，意识操作都好，如果能遇到靠谱的队友，打到宗师九星没问题。不过他说自己的账号没到宗师，可能是大师九。 他正说着，大屏幕上投影的秦冉登录页面已经成功登录上去了，账号两个字母被导播放大 Q2。 只是主页面秦冉没有停留在他个人信息那一面，所以看不到他的等级，也看不到他的对战信息。九州游不能重名。 九星， 陆兆颖喃喃地开口，几秒钟后反应过来，他动作特别大的转身看向程俊。 我操，俊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若是搁几天前，陆兆颖看到这个名字可能还没有觉得有什么，可昨天他分明在程俊那个账号看到了 QR， 那个送给程俊三张神牌的大佬，那个三年前跟程俊一起排了好长时间的一区双煞。程俊本来漫不经心敲扶手的手也猛地顿住，指尖捏着扶手，本就是冷白的手此时一捏扶手更显得白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导播屏幕放大的秦闪的账号名，一双眼睛又黑又沉，心脏似乎被一双无形的手抓住漏了一拍。真的，陆兆颖是从来没有见过谁能让京城程公子的脸色变得这么快这么长。程木也喜欢看比赛，但对游戏没有这么狂热，但上次也看过程俊游戏账号的三张神牌，也跟着陆兆颖去围观了一区的排行榜，那块闪瞎他眼睛的战绩跟至尊二十星的分段，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万多分的积分。 原来我们 OST 战队的新人是 Q2。 相比较于他们，看不到秦闪段位跟战绩的解说员有些淡定。 哎，他买了张改名卡， 导播本来都要切换掉秦冉这里了，谁知道他竟然在职业赛场上买了一张改名卡，还非常嚣张的在无数镜头下给自己改了个名字 OST Q2。 我去，在赛场上来着骚断腿的操作，向来接触过无数场面的解说员这个时候也有些懵逼，谁来跟他说说这个 OST 的新成员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现场的无数观众也沉默了一下。本来在叫唤着杨神的一群粉丝们被这骚操作愣了一下之后，不知道谁来了这么一句： 这小姐姐有点意思。 有点嚣张了。 杨飞的粉丝们也不是无脑粉，最开始的一阵骚动之后，在现场也安静下来，虽然失望，但也给 OST 战队打气。 花里胡哨。 WAT 战队的教练在后台看直播现场，见到这一幕不屑地笑了笑， 等跟浪神打的时候再说吧。 其实不只是 WAT 的教练，看直播的千万观众也是这个想法。没有杨飞，又对上的是除 OST 以外的最强战队 WAT， 基本上这些粉丝跟观众都不抱赢的希望。看过直播的人都知道，每场比赛开播前都有一个赌盘，拿豆子赌哪边赢。游戏打完之前，官方自动封盘，胜负已分之后自动结算。这场比赛刚开始， OST 跟 WAT 的赔率已经高达 9.9:1。 官方直播上赌 OST 的不足1000万斗，赌 WAT 的超过1亿游戏斗，几乎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 WAT 赢，只有一些 OST 的死忠脑残粉明知道会输，还是坚定不移地把豆子下在了 OST 这边。所有人几乎在游戏开盘的时候就抢先下了 WAT 赢， WAT 这边的豆子已经满了，官方直接封了盘。有些人没有来得及下 WAT 赢，顿时捶胸顿足。直播画面已经分屏解说到双方的人物卡牌选择完成，解说员看了一眼秦冉选择的卡牌有些发愣，他来了一点兴趣。 哦吼，OST 这位新队员 Q2 选择了三张攻击牌，难道真的是 OST 战队的另一个孟欣然？ 众所周知，孟欣然是 OST 战队手速只比杨飞低的队员， 不过对上浪就很难说啊。 另一个解说员也在认真的解说， 浪这位天赋型选手在赛场上也是所向披靡，赢多输少。 比赛开始，双方五人都携带着卡牌入场。浪作为 H 国的第一选手，他的稳跟爆发不是浪得虚名，就算是遇到秦闪跟小鱼他都没有大意。双方一开始只用一张小牌小招式互相试探了一波，秦闪一直在小鱼身后，他身上带了一张女娲牌还有两张攻击牌， 双方试探的时候都被他轻飘飘的走位躲掉了，对面卡牌一张没丢，反而是他们这边小鱼的卡牌挥了一张。 我操，这个 QR 是傻的吗？刚刚那么好的机会他不出手， 明着眼看不出来。 OST 战队怎么会让他上场？盐呢？ 比辅助还怂，这是攻击牌，花水牌吧。 弹幕上一个接一个的开始喷， OST 战队一向在战场所向披靡，很少开局就被人压着打的。在看到易记明最有用的王牌也消失之后，一些人更忍不住了。 早知道我刚刚就算把豆子给 WAT 战队也不会给 OST。 秦冉在演？当然不是，比赛双方是不知道对方身上携带了什么牌的，他没有跟几个队员磨合过。不过他有一个非常 bug 的地方，就是几乎每一个队员他都能配合着打，这是陆兆颖跟他组队打竞技场以来最大的一个感触。此时也一样，在易记明两张攻击牌消失后，秦冉一直飘忽不定的人物终于停下来。易记明， 收到。 秦冉直接用女娲牌带一个大招复活了易记明的必杀牌，同时操控着其他两张牌。这一切的动作，别说现场观众，连一直在试探 OST 众人的浪也没有反应过来。秦冉手指在黑色的键盘间游移，如果这时候不是因为导播看不起他，不给他镜头的话，众人一定能看到他在键盘上几乎快到只剩一道残影的速度。他手中剩下的女娲牌直接锁定浪的一张王牌，易记明紧接着补上伤害。紧接着的就是秦冉一场花里胡哨的个人秀，最脆皮的女娲牌用完，他直接很凶地带着其他两张牌闯进人群，解说员忍不住爆了个粗口。 我操， Q 娲带着两张暗杀牌去击杀对面浪的神牌，会成功吗？众所周知啊，浪很稳，除了阳神很少有人能单杀他的。我去，浪全体覆没。 解说员一句话没有说完，游戏页面浪的三张牌全灰。秦冉除了丢失一张神牌，其他两张牌在人群中杀了浪的两张牌之后，他奇迹般的还能撕血逃生。这是什么神仙操作？别说现场，所有在看直播的人都有些热血沸腾地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跟着解说员来了一句我操。全场本来被气得要死的粉丝看到这一幕，忽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，几乎响彻全场。那些在开场赛之前选择了下 OST 战队豆子的人也是一脸的懵逼。 我躺着都能暴富？ 9.9 的赔率确实暴富。 WAT 就靠一个浪，他没了 WAT 基本就没了。WAT 教练本来看到秦冉这个愣头青带着两张牌去上浪的时候，碰着茶还不屑地笑了声，还没笑到一半，浪的三张牌就没了。从游戏开始还不到20分钟， WAT 的所有牌全军覆没。导播似乎也被愣住了，在这场游戏之后才猛地把镜头调给了秦冉。对方依旧戴着口罩，只能看到一双微微眯起来极为好看的眼睛。微博跟观众席全都炸了。 OST 新人 QR 爆了， OST 赢了，爆了。无数网友讨论这个超猛的新人小姐姐是谁的时候，其中有个人默默地评论， 那个建议大家去看看一区的排行榜， 点赞的是第一个。底下评论， 城主我跪着回来了。 城主我腿软。 很多人没有一区的好，急得不行。直到其中一个人发了图，一区排行榜截图，一区大佬，其他没有任何人敢说话了。秦冉下场后才拉下了口罩，本来解说员想要留下秦冉做个专访的，他不想去，就把易记明他们推上去了。他一个人跟在游魂般的教练后面下场了，刚走到通道处就跟程俊那三个人面面相觑。程俊本来低头在想什么的， 听到声音就淡淡地抬起头。秦闪把口罩塞进兜里，说：你们听我解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